班不也没辙吗？ 我看你整天耀武扬威的，真以为大帅把你提拔成副长 了？你想过谁呀你？不过刘大帅也真损，他要凭借这拿红旗，让咱大家伙陪跑，那年也不让我熬过。 这可是你说的啊！哎、 要不今天分红啊，我早溜了。 吹牛皮，我见你的。 哟、胡头来了，怎么着？今天到底分不分红啊？ 问我，我问谁去？ 我就问你， 大天不是说今天一定分，一定分嘛？ 对 呀、 啊。 二叔，起床了， 起不来了， 起不来你起啊你！ 哎，胡导，二斗啊，昨天也不吃了什么了，肚子疼，哎呦，疼的在这炕上直打滚啊！一会儿就往外跑一趟，我数着呢。13趟， 哎，好， 13趟。我跟您说啊，二斗那稀是拉的黑，连这裤子都提不上了。他回来一趟就带一股恶臭。您说我跟他住旁边，我真是等了八辈子解围了。哎，胡头啊，您要是不信，您趴点闻闻。 这，你怎么没句真话？ 哎，胡你王八犊子！ 你骂谁呢？ 我说胡你，我王八犊子，行吧？ 少你点行不行？他拉屎我咋没见呢？今儿早我去厕所了，我咋没见有人拉稀屎啊？ 不要，你拉放后面了。 哎，谢谢。哦，这怪不得人家后排的女青年说你们前排吃人饭不拉人屎啊！哎，都给我走开！ 小胡子，你把话说清楚，别含糊其辞。 说啥？ 你们是谁？ 没说你。 哎，那你说谁呢？ 就是谁啊？ 我说人， 胡子。谁让我胡拉屎？我说谁了？咋的了？你们都看哪去？又撒钱了？我喊起床，你干啥呢？ 你他妈瞎找啥呀？我今天就让你滚出去！ 口气别那么冲嘛！胡头是我让他进来的，有什么话对我说。 黑枣是这座屋子里唯一一个不服陆高的人，他出身好，很强壮，但性格有些古怪，大家都有点怕。 好了，姓胡的，我再说一遍呢。 我走，我走。 二狗起来 吧！哎，我说姚亮，这一天到晚你摆弄那个破军帽，你不腻歪？ 就是， 一早起都弄好几回了。 我看呀，明儿你连媳妇都不用娶了，就拿这帽子当媳妇得了。 这军帽你得要，媳妇也得娶呀。军帽是大老婆，姜梅呀是小老婆。 别把姜梅往身上扯。 哎，姚亮。问你点真话，这姜梅肚子是不是你给搞大的？ 哎， 你就不想当那个爹啥？ 这个爹， 哎，我看当时你搞大的， 哎， 还鸡巢子了呢，我开玩笑吗？ 哪儿呢？哎，这厕所这埋的，明儿弄点灰垫不垫吧？一天他妈拿家伙破本瞎出了啥呀？啊，让他明明给我砍住二把屁，不许他偷花生。 这个厂长刘大天是个什么样的人呢？大家越听就越明白了。 要说真话啊！ 真话，我拉了8趟， 不是13次吗？ 是13趟啊！8趟没错。 那谁说13次？ 他说的，我说的是8趟，你听错了。 你怎么瞪着眼睛说瞎话？刚才大家伙都听你说13趟了。我听见他说拉8趟。哎，二狗是说8趟。 你刚才在什么？那是二狗说的吗？那是二小子说的。 我不管谁说的，反正8趟。 对， 吧？ 什么的？ 那咱问问黑枣。 黑枣啊！ 哎呦，厂长，年货都备齐了吧？ 这咱穿上点。这都是 黑枣啊！二狗拉稀那事儿，二小子是不是说13趟？你给做个证。 去你妈的！谁给你做证？ 二狗，你刚才说你稀屎拉外头了。那胡强明，我在外面厕所，怎么没见有人拉那稀屎啊？ 我拉的南头草垫子上了。 你干啥不上厕所去？ 我怕传染给大伙儿。这立即传染起来，可不是闹着玩的。 哎，二狗这才有人道主义啊！ 哎，前两天食堂杀猪斗殴，怎么不告诉他？ 对， 就是 这个吃豆腐容易得中囊虫病， 没错， 出人命坏死人啊！ 厂长，食堂给大家伙吃豆腐肉的事儿。你看能不能给解释解释？ 你给解释解释。 这事我以后可以解释。今天我要说的是你们早上二组，但是啊，破坏生产这件事情，今天县里要来检查，谁给我捅出漏洞丢了红旗，我拿谁是问。 行，厂长既然说了，以后解释。 以后解释可以，但必须解释清楚。 厂长，要说破坏，我揭发。 你说， 刚才吧，胡副厂长在这挑拨关系，他说，妈的，刘大天那小子真鬼啊！他为了平田记拿咱大家伙陪绑， 是 妈连年都不让好，妈这妈那， 说来着， 胡 副厂长是你说 对，是他说的，没说我是 副厂长， 我是说满年都好，把警察堵了，我说了吗？我 说了吗？ 妈妈说的。 回去用你妈的尿盆子把那嘴洗干净了再跟我说话。去，一会儿我再找你算账。门官， 刘二狗，你说你把那稀屎拉到草垫子上了，你别拉泡屎，你跑两三百米。今儿组织上就是要看你是不是诚实。 厂长，我一般拉屎之前我都运动一分钟，这样可以收缩肛门肌肉。医生说对痔疮有疗效，那我有痔疮，大家都知道。 是啊，是啊，厂长，十男九痔，我也有。 妈，你别来凑热闹，你还有啥？ 他真有，不信你问王大夫。 我信是，你要是不想在这老实待着，我给你找地。 我咋的了，厂长？ 挺好的，咋地咋地？叫啥来着你？ 二狗， 二狗，一会儿你再回。不行，进。一会儿你带胡强到南草店去，把你拉屎的地方给我找着。胡强，找着以后向厂部向我汇报。哎，这样， 厂长，你欺人太甚了吧？你管天管地，管你拉屎放屁啊？要找你们去找，找着了趴地上玩玩，是不是新拉的？不是的话再找，找着算，找不着拉倒。我看我拉稀拉出孽来了。 你小子挺狂的，我也找不着呗。 找不着来找呗，我管他拉了。你总不能再让我给你拉八泡吧？ 厂长，你家胡头家还有那么多贫下中农老师家都养狗， 对， 那么多狗不早就把二狗的稀屎给吃了？ 哎，你养狗这事儿我还没找你算账啊！今儿我要说的是你们二狗啊，倒腾代工破坏生产这件事情，厂部要追查。 哎，厂长， 接了，要严肃处理。 厂长啊，今天的事儿你非要追查呀？ 是厂部要追查。 那得先查胡头，首先是胡头挑拨大家和厂长关系的，其次胡头领导不力，其次胡头谎报军情，三罪并罚，你怎么处置？ 这么 多事你怎么不管啊？ 厂长， 你把你的狗嘴给我闭上。二组就听好了，上午二组不收工了，不用干活了，坐下来开路线分析会啊！我从思想深处把这根源给我找出来，不能让他散会。 咱看看看看缺谁？ 哎，胡头 啊， 这女的咋一个都没来呀？ 是不是？就是啊， 女的都下地干活了，跟一小组并在一起。今天光这些男的开， 那不好，那玩意儿阴阳不调啊。 就是 下地干活的干不好，开会的开不好。 你哪来那么多废话啊？今天早晨厂长说的那些事儿，大家都听到了。就那几个事儿，发表一下自己的看法啊。谁先说？ 我吧， 我来了。 好，关博， 先来 了。 队长 啊， 队开怎么样 啊？挺好的，挺好的，挺好的。 好，关博，好，关博，好，关博。分红之前，还照往年一样念点毛主席录。毛主席教导我们说，解压每一个同胞，为了战争和革命事业。上面我先公布工分，再公布扣除口粮和伙食费以后的余款啊！念到谁谁拿到。卢高 到 啊，你声不够高。卢高 到 好，3195分，剩21.74块。 哎呦， 余震 到 3065分，余19.33块。 厂长，厂长，这是我。 什么什么？ 李强，李强， 别老抽味抽味，说什么玩意儿？2980分，剩18.44块。 谢谢厂长。 姚亮， 哎， 2900分，剩17.5块。 行，姚亮， 冷静冷静。 黑枣 到。 5075分，剩47.17块。 时间太多了， 向人学习，干得好。 记错，现在没那么多。 真是错。苏顿秀。江梅， 任务歇着呢。 你把这个叫来啊，叫来。 啊 啊，好。 哎，厂长，我的呢？ 叫啥？ 二狗。 二狗，大好名 字。魏二更， 魏二更，魏二更。爷，你干的不咋地呀？

主持人小英和我们的责任编辑徐北威，谢谢朋友们的收听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。 天上悠悠，回答话的炕，咋不见风雪里就飘香，咋不见草垛里的烟火，点太阳，咋不见风雪里就飘香，咋不见草垛里的烟火，点太阳。 走一趟，别让我回头望，让我走。